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哼，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我玩咩嘢都唔有错啦， 嗯，好啊。 即系上个礼拜就讲咗阿碌。嗰啲你嗰個 經歷 啦，就草草了事啦，講得好短啦，因為之前講太長啊嘛。 嗯，啊，好似我都係一 Q 啫， 好似冇乜點補翻。其實我仲有嘢講，不過算啦，唉，唔好補咁多啊，因為啲網友咧，即係咁樣嘅，即係我發覺咧，只要我嗰集咧唔講下一蚊集咧， 嗯， 真係一蚊集，唔使俾多啊，認真，即係唔會有人俾嘅。 哦， 真係唔會有人俾， 要集集提啊， 係要集提啊，上個禮拜唔記得提咧。我基本上我係覺得基本上都已經 都係零啦， 唔會零嘅，咁都有一兩位嘅， 嗯， 啊咁當然可能有一位會俾，可能會特別俾多啲添，可能會咁樣嘅，咁，嗯，都唔會係冇嘅，但係咧就講咗咧 就好啲， 就會好啲，嗯，啊睇提你係喎，即係一蚊集嘅，即係唔係老闆嘅，唔係老闆聽嘅咁樣嘅，啊咁當然你俾唔俾我唔撚介意，但係我嚟即係主持人坦白講係咪嘅 ？OK。 有啲動力， 即係啲動力嚟嘅，點贊一樣啫嘛。喂，有時我好撚唔撚柒明嘅。我 Facebook 又好，我個微信都好啦。咁， 嗯， 我都會貼一啲同步貼嘢噶嘛。咁， 嗯， 當然咧，有啲人係好吝識嘅，嗰個點贊，嗯，即係我哋當然有個 Eric 嘅朋友嘅，係咁係唔係一點啦？咁啲嗰啲誇撚張嘅， 夠 like 啊！ 啊，嗰啲夠 like 啊嘛，夠 like 唔緊要嘅 ，OK 嘅。但嗰啲唔 like 嗰啲，喂你又唔 諗？呢幾年呢，尤其是散後呢，啲人開始派禮派得好撚孤寒呀。即係點樣講呢，即係啲人開始覺得，喂，我 like 你呀真係好俾面 子。係呀，好撚吝惜 㗎。 喂，坦白講，喂，即係等於我話想要一蚊集，其實唔係即係我貪你嗰一蚊托咩，話聲俾你，嗯，但係我真係希望係一個動力嚟嘅，可能等於你嘅點贊呀。 嗯， 即係而家連點贊啲人都唔撚肯呀，話聲俾你聽。即係如果以我呢個節目收睇人數，我唔知道，其實我唔敢肯定幾多人啦，嗯，因為有啲人會聽兩次至三次，嗯，因為我就唔係睇 IP 嘅，我係睇單到人數， 嗯， 啊，哇！屌你咯，咪喂成幾萬人喎，咁，其實可能得幾千嘅啫，可能八九千嘅啫， 咁都唔會即係可能單到幾廿次啊 嘛，咁唔會，即係就算我閪極，我即刻除百分得30%嘅話，喂，我都係8000人聽啊，得字撚少。 我想問香港網台 App 有冇你揾㗎？ 冇，啊唔好似有㗎，好似有㗎。 有㗎，咁佢經咩途徑攞啊？ 我點樣知道你都可以整個 App 唔使經我？ 唔係嗰個，即係如果係咁，佢應該你個下載人數佢包埋佢㗎咯喎。如果係咁， 係㗎，係㗎， 佢都係指住你條 link。 係㗎，因為一定係我個攞㗎嘛。咁我唔知嘅，但係即點樣講都好咧。即係我點閪極都8000嘅， 嗯 ，OK， 就算就真係得三分之一，可能一人聽三次，咁， 嗯， 我點到8000至10000㗎啦。但係喺我個點擊人數，即係啲點贊人數咧， 嗯， 我即係喂，我最勁嗰啲好多無厘頭嗰啲咧，最勁都係得100個點贊喺 Facebook， 咁喺面書咧，唔係喺微信咧得幾個啫，喂，遠遠同嗰種即係喂，我真係冇動力 啊！你唔係 post 文啊嘛，你唔係 post 個節目啊嘛，係嘛？ 係啊， 係咯， 喂，文咁啊，你都要點贊下喎，因為有時候我講嗰啲係相同自然相關嘅嘢，咁你咪點贊下咯。是咪先？我大佬我 有好多人你知啦，用 Facebook 用真 account 噶嘛，即係點贊你啲嘢有少少唔好意思咁，有啲人會 咁微信啦，夠知啊？ 咁 真係好撚，我唔撚 微信真係應該唔知嘅 啫。即係你咁樣，我點會唔燥底？係咪先？我點會唔患情緒病咧 ？OK， 係 嘛？ 啊，我情緒病， 情緒病啊！即係啱啱有位我見過㗎，呢位可唔係女士咧？其實。咁性別係女士啦， 嚇， 因為佢同志啫。 同志都 我喺反國教啊， 嗯， 嗰時候見過佢㗎， 嗯， 嚇，啊，咁樣就因為嗰時候我同阿張錦晴係咪？張錦晴咁，嗯，一齊去支持黃之峰嗰時候咧，咁樣佢同阿嗰個肥啲嗰位 林義文， 係林義文，啊義蚊，我應該好聽啲，義蚊同阿義蚊一齊咁樣，咁，嗯，我哋見到嘅阿張錦晴介紹過俾我識嘅，咁， 嗯， 我當然啦，係叫一面之緣啫，嚇， 嗯， 咁佢啱啱就嘣一聲啦，嚇，啊，窗口當門口啦，咁咧就因為佢又話咗情緒病啦，嚇，咁佢嗰個叫躁鬱症 ，OK， 即係我可以講一啲好親身嘅經歷俾你聽咧。原來我唔敢講自己係一個藝人啊，話俾你聽。但係你從事一啲藝術性嘅工作咧，表演嘅工作咧，即係你某程度咧，你都好容易患上呢啲咁嘅情緒病嘅。嗱，我唔敢，我只係講我一個例子啫，我唔係話自己係一個藝人啊。我做節目咧，我同其他主持唔同嘅，我係俾好多 power 嘅。OK， 我係即係你平時見到我唔係咁嘅樣嘅，即係我做節目我係會用好多力。其實某程度係一個表演嚟嘅。我做嘅節目，雖然我係講翻實際做發生過嘢，冇講唔講大話，但我都會有啲抑揚動錯啊。其實呢啲嘢都係一個表演嘅之一。嗱，呢種表一種聲音嘅表演咧，其實就有幾個都可以做得到嘅，即係黃宗文啦。黄仁达啦，甚至索罗 B， 嗱呢啲就系可以即有啲 power 摆咗个节目出嚟嘅，咁当然啦，有啲就唔得啦，好似好阿的嗰啲永远系冇 power 嘅， 我唔得咯， 阿碌你都唔得，你慢慢会得噶， 唔系我唔得啊， 你慢慢做就可以啊，得 唔系我嗰、那个我讲嘢嗰个通咧冇识扬动错噶，我完全系长 咁，你咪一个嗱，唔系 即系我唔去练咯， 系咯，你可以演绎嘅吓，你可以演绎噶，但系 都冇需要， 如果你冇咁需要演绎咧，你咪好难做一个艺人咯， 我做 系咯，你咁 样系咯，下巴舒服啊嘛， 咁我唔会咩噶，下上下巴冇乜所谓，咁我都曾經試過一次情緒病咧，係咩事呢？就係因為我幾年前搞過一場棟篤笑 ，OK 嚇。咁咧，我好清楚咧，我要上到台咧，我要俾好多好多好多 power 出嚟，先至可以令到觀眾 帶動 到佢哋。即係等於一樣嘢，就好撚簡單嘅啫。如果我去到 K 場，有一條女係周圍咁走嘅。佢好多 power 嘅，咁我就唔使用咁咁多 power 咧，咁我就好舒服噶啦。 系啊系啊， 就因为嗰个女仔用， 依家咪好似我咪咁咯。 系咯， 我依家咪好舒服咯。 系咯系咯系咯，即系咁，即系咁样噶嘛。即系有一个好有 power 嘅，咁我就唔使出咁多 power 啦。但我知道我要表演咧，我要做一个表演咧，我需要好多 power 去带领个观众嘅，去感染个观众嘅。咁我就之前咧就将我所有智能俱乐部嘅节目录晒佢先。好似我揾到你啦，阿健哥哥啊，八十學一齊錄㗎啦，已經錄到好多罐頭喺度啦，即係 over 咗成個月嘅。就算我做完嗰個 show 之後咧，都仲有成三個禮拜咧，我都唔使做節目嘅。我要安排好曬。好啦，咁跟住其實係咩嘢咧？度橋啦，佢度橋其實我度好快嘅啫，我度可能三四個禮拜我就度到一場棟篤笑㗎啦。咁當然咧都係可能好唔好笑，我唔知啦。當然啲網友就幾中意啦，因為我 feedback 嚟嘅呢啲，即係就算啦，周星馳嗰個編劇。都賺不住口添啦，我屌得喎，阿牛咁樣，呢啲唔好自己賺自己 ，OK？ 但係咧，我知道我要俾好多，俾我做節目更多 power， 咁我就要養情緒啦。我喺我自己度好曬啲稿之後，我係有兩三個禮拜，就攞好曬節目㗎啦，兩三個禮拜，我將自己盡量孤單，好單，講真，我因為我要儲 energy 啊，儲能量啊。喂，當時咧都未開 show 之前咧，我就可能睇啲嘢唔開心，我會喊噶，我即刻就流眼淚，肥啲肥嚟喊噶啦。好撚奇怪。好啦 ，OK， 咁都係挨咗三個禮拜到啫，好個情緒好單。好啦，一到做到少嗰日啦，咁啊將個 energy 釋放出嚟咯， 爆出嚟。 喂，我喺我嚟講係好成功。我唔知你點睇啦，好成功。好啦，但係得一場。能量釋放唔曬，喂，我 over 話聲俾你，我仲有喂，我屌你老母瞓唔撚到啊！跟住三個禮拜瞓唔到，兩個禮拜到都瞓唔撚到，即係你我已經又飲神山苦又成，神山苦要可以助眠噶嘛，我又食六味地黃丸咁樣，我助眠冇可能瞓得到嘅，係精神到哇！屌你老味黐撚線嘅人，喂，嗰人係亢奮啊，跟住亢奮嗰人係好 high 嘅，即係講嘢比而家更加哇激烈，激揚到錯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嗰日。开机玩枪咁样，好啊！我就停留一个好单，突然即系平时嘅都有 power 噶啦，去到好单，突然间飙到好卵高嘅 energy， 即系嗰个情绪去到好卵高涨，跟住平复翻落嚟，平复唔到啊，平复唔到啊！我做完嗰阵栋笃，我嗰阵栋笃笑之后咧，跟住再做返嗰個我做返節目，即三個禮拜之後做返個節目啦，我 handle 唔到啊，其實我 handle 唔到啊，因為嗰種節奏已經完全唔同曬，唔同我揸住支咪就咁講嘢啊，話聲你聽，已經唔同曬，我係經過好似兩三集 調節到， 嗯， 我先至可以做翻而家我嘅啫。喂，你諗下一個人可以單住 L 會想喊，畢竟情緒高咗高漲到幾日瞓，即係成個幾禮拜眼光光係冇撚瞓過，一個禮拜冇撚瞓過。 嗯， 喂，係可以做到咁撚樣啊？喂，咁你話情緒幾撚波動咧？ 嗯， 即係可能有啲咩刺激？喂，我真係隨時又可能吹口度門口，我唔知自己發生咩事嘅。當然，咁我一個。我自己好容易調節到，因為始終我都唔係一個藝人。 嗯、 OK， 咁我都係平常人嚟嘅，我過到嗰個關，咁咪我咪冇嘢囉。所以啲網友有時問你仲會唔會搞個棟篤笑？我真係驚。喂，坦白講，我賺到幾萬蚊嘅，因為同場我除咗即係換票我冇錢賺㗎、 嗯 啊。我攞咗個籌款箱出嚟。咁、 嗯、 咧，其實咧啲網友都好疏爽嘅，咁、 嗯、 都萬幾兩萬啦，喺嗰日咁樣話，嗯、都幾好。但係當然你都唔係錢衡量，我睇到個健康好撚緊要。 嗯、 即係當時我都有啲朋友同我傾下偈啊，咁樣當然張錦晴啦。 嗯， 啊，因為佢人哋 佢啱啦， 係啦，佢啱曬啦， 佢又係呢啲感情，係 啦， 感情女人嚟。 係啦，佢咪同我傾傾，喂，佢個對我幫助幾大㗎，同埋阿黃冠一嗰個監製啦。 嗯、 啊，咁因為佢黃冠一都 handle 到嘅，咁佢俾咗啲意見，我唔好記得咩意見，唔夠記得咗咯，咁係舒緩到我嘅，嚇、 嗯 啊，但係講真，佢哋舒緩到都冇撚用嘅、 嗯， 最緊係你自己， 嗯，係啊係啊， 你自己係點樣睇嘅就話聲你聽，嚇、啊，咁當然啦，呢位過去英尼去嘅藝人，佢冇朋友幫撐咩？佢有啊，佢太太撐、 嗯、 ，OK。佢可能好多人撐，但係唔好意思，其實人哋點樣撐係冇用㗎。 係自己。 係一定要你自己啊！即係你可能食藥都冇撚用㗎。 嗯。 嚇、啊，係你睇自己，即係所以隨時就要跳落去我㗎啦。哎呀，我真係唔識講。但係講真，你一就要首先一樣嘢，你要關注呢啲㗎，有啲精神，即係咁抑壓啊、抑鬱嘢嘅人啦、啊。好啲就好似我都調節到啫，有啲人狂躁到係調節唔到㗎嘛，講真係先啦，好坦白，黃毓民咪調節到囉、 嗯、 喂佢同我平時傾偈，同佢做節目兩件事嚟，兩個人嚟，因為有兩個人嚟嘅，有爆出嚟㗎， 佢隨時可以教咩 level 係呀，佢個 energy 係比我更大㗎， 唔係佢唔係更大，佢係淨 調教到啊！ 調教到啊！佢中意去咩 level 就去咩 level。係 啊，佢所以即係佢咪 OK 咯。即係呢一樣嘢咧，其實呢所謂表演嚟㗎啦。我覺得唔係咁多人可以做得到啊！講真，即係講真，你又要關心佢，關心係有用嘅。 臨場嗰，即係你要臨場向住現場觀眾表演，個壓力係好大， 好撚大㗎！ 即係唔同我哋依家就主要錄音。屌你人哋聽唔聽，聽到咩反應鳩你？ 因為佢反應我哋睇唔到噶嘛。如果網友睇我，屌你啦牛哥，你仲話又係講緊呢啲幾時講屌閪咁樣樣噶嘛？佢屌出我聽唔到噶嘛？即場反應唔同噶嘛？係咪先咧？即係有啲人係可以 control 到啦。我就其實我都 control 到，但我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去 control 咯。咁所以每一個情緒病嘅人咧，即係有可能會患嗰陣，你同我都有機會患嘅。 我就好彩，我由細到大都冇呢啲。 唔出奇嘅，你喺加拿大啲悶到撲街嘅地方，嘔故仔嘅。 唔係啊，係純粹 嘔下咪 你自己嘅人點樣？你自己嘅人個世界觀啊、價值觀啊嗰啲嘢嚟嘅啫，我覺得。即係人生觀嘅嘢嚟嘅啫。我真係完全唔會覺得我會自殺。 OK， 已故。 嗯。 Our Radio 台長， 嗯， 阿四，人稱Michael， 人稱阿四，早兩個三個星期咧、 嗯， 就騎咗學啦、嗯、，OK， 嚇、啊，咁咧我佢就喺加拿大回流嘅、 嗯、 ，OK， 佢係喺加拿大頂唔順、 嗯、 ，OK， 抑鬱症， 嗯， 要翻嚟香港， 嗯， 佢都頂唔順。 我翻嚟香港原因都係抑鬱症啊，不過唔係因為我抑鬱咧，係我前妻。 OK， 係咯， 我嗰時我 真 係 其實種孤仔㗎嘛， 幾舒服啊！ 佢話一個禮拜見唔到人㗎嘛， 嗯， 一個禮拜見唔到人㗎。 對我嚟講冇問題㗎。 冇啊，你可以你好撚賺。阿Michael 唔係啦， 嗯， 咁有機會我都講下佢啦，不過而家時間就真係唔容許。總之， 嗯， 你話有冇方法關注佢？冇啊。但係講真，係咪應該要關注佢？應該。 嗯。 如果佢多啲嘢諗咧，諗下你人哋關你咯，可能會佢諗唔到，唔俾佢機會去諗其他嘢咧，會好啲嘅。 嗯。 啊、真係可能會好啲嘅。即係咁當然咧，阿王 Sir 個監製啊，張錦婷都叫我孤單嘅。 嗯。 佢 喂，佢叫我 cool down 唔係我自己會 cool down， 係我自己真係可以令到我自己 cool down 嘅。 嗯， 話聲你聽，但係佢哋會講係有用嘅。你覺得啊，都有啲有個隔方法咁樣聽，都係你用唔用係你嘅事。都其實佢講唔講我都 cool down 到嘅。但係佢哋起碼會講一講，你會要啊諗諗。其實都有啲人講緊呢樣嘢嘅。其實我好明顯，最緊有咩咧？最緊你面對，唔好收埋啊。你收埋嘅話，其實就咩？我下肯面對咯。喂！我黐撚咗線啦，屌你咯，咁起碼監製，屌你咯，咁起咗同我喊啊，吳家產，哇，跟住我呢三次我未瞓過啊，咁佢同我講你孤單啦，啊，唔好唔過去咗噶啦嘛，咁樣咁撚樣啊，喂， 最緊要識揾人求救啦， 求救啦，你同分享會好啲嘅， 嚇，唔好啊，就同人講，嗱，我 有冇用都好會好啲嘅， 唔係，我又發覺咧，男人同女人咧又唔同嘅喎，傾偈咧，即係譬如呢啲咁嘅情況分享咧。一個女人佢出嚟搵啲朋友傾偈呢，佢可能純粹講㗎咋，佢唔需要知道答案，唔需要知道點樣解決件事㗎。但如果佢走嚟同我講呢，我就唔係㗎啦，我就屌喺度死諗啊點樣解決呢，點樣解決。其實佢唔需要答案。 唔需要㗎，冇答案。 佢只不過想搵人傾偈㗎。係 呀，冇答案㗎，所以冇答案。即係所以大家要都要關注下呢啲咁嘅朋友啦。因為嗰陣啦，十個真有一個㗎。 有一定有， 真係有一個 其實。其實尤其是香港咁大， 係啊，啲咁 其實好多人即係收收埋埋。 所以第二樣， 平時睇唔出嘅， 真係咪撚再叫我做同督笑？我真係屌你，我好撚驚啊！真係搶口當門口。因為坦白㗎啦，我而家受緊壓力嘅。即係寫書啊，我再出唔出書我有壓力嘅。因為話曬我本書暢銷榜第八位，第七位，我再寫一本，如果冇暢銷榜第。入唔到唱小榜法，屌我哋，我頂唔順啊！我一個有情緒嘅人嚟噶，我冇情緒，我做唔到節目噶。話先俾你聽，喂，所以出書真係我得，等我打曬飛機先，我賣撚曬所有書啦。我自己仲我三十零本嘅啫，我賣撚曬我自己啲，冇飛機再打啦，我先至考慮。寫書，棟篤笑我根本就已經唔撚會再諗啦。話先你聽，太撚恐怖啦。所以你咁撚有喎。咁啊，牛哥上次冇聽過啊，可唔可以今次聽？仆你個街啦，你唔好害我添嘛。話先你聽，因為我 上次冇錄音嘅啫。 冇㗎。哎呀，冇㗎，我係特登唔錄嘅咩？我係咁樣嘅，我出書唔撚會再版嘅。特登唔撚再版嘅。其實可以再版嘅，而家全香港得幾廿本啫嘛。再版咪再做下宣傳咯。咁緊會賣到千零本嘅，如果喺書局賣，係咪先？唔好啦，我就話聲俾你聽，你唔撚買就冇，你唔撚聽就冇，都而家啲後悔啦。而家唔錄啊，唔甩啊，自己打飛機，打下飛機錄啊嘛。 佢俾我聽好啊。 唔係有，即係有時打，即係而家。 我嗰陣好似啱，我嗰陣喺四川噶嘛，你。 唔撚知咯，口正。咁智南俱樂部係嗰本書係我嚟打飛機用噶嘛。系，即系唔系你哋打飛機啊？你明唔明白？系我嚟打飛機用啊！OK， 哎呀，屌你啦！佢又賣咗兩本啦！屌你老母，兩本我都講啊！而家仲好急啊！今年書展，我而家逢書展，我即刻依個禮拜出嚟買噶嘛。咁我都買咗四本咋？啊，最後嗰本阿蘇翁包撚咗啊！記得好啊！你話聽唔聽？咁我咪寫咯，寫幾句字啊！親愛的蘇翁啊！屌你啦！你埋拉屎啊！啊，咁 OK 啦，好啦，咁都講咗18分鐘啊，真係。太講太多字啦，我俾人屌啊！OK， 嗱呢次其實情緒病係關於我嘅，咁我係乜嘢？我係戰男啊嘛，所以就係包喺時間裏包埋落去噶啦。咁我但係呢一集都唔會太短嘢，而家講呢個內容，講我，喂， 點啊？ 屌你老母點啊？喂，即係七月去玩，梗係屌你老母就喂嗰條女19歲啊，大佬。19才，喂大佬，喂你话佢唔系暑期工，佢都啱啱放低书包冇耐啦，系咪啊？咁初中都18岁毕业啦，系咪啊？高中， 18。 系咯，咁啱啱放低个书包冇耐啦，呢啲点会唔烟鸠路啫？屌你咯，个样又 OK 系嘛 ？OK， 咁我哋就咁啊，走去，梗系唔使讲啦，咁喺个 K 房里边，梗系玩下鳄鱼先啦，系嘛？咁跟住咧。玩我用咯，因為佢哋未玩過嘛，我都好玩嘅。咁就拍視頻咯，拍視頻做咩咧？就放喺到佢哋個朋友圈嗰個群組裏面。一放咗群組裏面咧，我手機響啦。咦，牛哥你嚟咗啊？好街啊！屌你啦， 司機都知 啊。咁個個都知。 即系书记唔知书记好似冇喺个群组里边嘅。 哦，唔喺嗰个组， 因为佢唔系张强嗰组，佢唔系张强嗰组。咁啊，嗰啲咩小猪啊、七七啊，即系七七特子啦，啊，咁阿小猪啊嗰啲 Lulu 啊嗰啲咪知咯。 嗯， 哎，牛哥你咗啊？我话啊系啊系啊系啊，跟住屌你识眼咗佢，唔一只再你啊。 嗯， 所以即系你谂下。啲女系会知道我哋我哋噶，吓佢哋知道你点样唔揾佢噶，系佢只其实所以咧啊要保持个形象会好啲，咁啲女就会好开心，希望你揾佢，啊即系个点会无啦啦有个女有条女话啊我跟你嚟咗，佢意思话点解你唔揾我啫嘛，系咪先？咁唔紧要啦，咁因为佢女觉得好玩，开心，佢嗰只鳄鱼佢先至会贴上去啫，所以呢个辅助嘅游戏咧，其实系。好緊要嘅，好緊要嘅。但係今次已經淪為次要啦，就係因為咧，張強帶咗一個新我嗰啲叫可能叫以前都玩過下㗎啦，就叫做我唔知咩名啦，就叫七八九啦，我都叫做。人哋七八九就飲到嘔啦，我嘅七八九咧就揸到冇得頭啦。咁你哋閪啲，即係玩法係咩咧？咁就話説我哋同你哋啦咁樣。就玩鳄鱼，玩到已经闷啦，咁跟住玩骰盅啦，都玩到闷啦。咁张强啊，带埋佢个表弟过嚟，咁样即系冇嘢噶，带个表弟过嚟，压多封利是嘅啫嘛，压多封红包啫嘛，咪剩多嚿水咯。咁嗰啲唔使你俾钱啦，我俾嘅啫，系嘛。咁因为佢好啊，嗰张单卖得咁平咧，就因为剩咗嚿水俾佢，跟住佢签咗一打过嚟啊，一打等于两打。喂，我哋真系其实某程度。呢一嚿水等於俾咗六嚿水佢，我俾一嚿水佢，佢俾咗六嚿水我哋。本來你嗰張單應該多六嚿嘅。不過算啦，咁啊唔緊要啦。咁我哋喺度玩下，咁佢哋過嚟啦。咁跟住咧就都有猜咗一輪失蹤。咁張強咧就開頭話咧佢公司有洗衣機玩啊。 我都諗住佢入嚟就係玩洗衣機。係啦，點知唔係嘅？ 點知唔係？咁因為佢見到我哋玩我反撚過曬啦，佢玩帶咗個新嘅。叫七八九，即系我冇唔知咩名噶，咁我哋叫七八九啦，咁我哋嘅新嘅七八九啦，咁玩法系咩咧？两粒色，一个汤碗，就玩法同七八九就完全唔同嘅，扎色，扎中咗七，就点咧？我扎中咗嘅话，我锡条女一啖，如果我扎中八，我揸条女一下，我扎中九 就饮酒， 我就饮一杯，好啦，条女又点样咧？条女砸中七，条女食我一啖， 拣人食好似系嘛？ 系唔系？ 好似系拣人， 唔知噶，我唔知噶啦，总之咁上下玩啦。你唔好理我点样玩法，都到时你跟我一次，你就会知噶啦。总之我嘅张玩啦。咁如果条女砸到七，就条女食我一啖，系我啊，即系我条女食翻我。揸到佢真系一百，就条女要揸我，前列腺一下，摸我前列腺，OK。佢揸到佢带咗九 就 饮酒啦，即系好似唔知七咧系砸到唔知乜咧，有个一啊，定系唔知六嘅，唔知系边一个 number 咧，就任佢，譬如我唔知系唔系好类似啊。如果佢要砸到嗰、那个有个红色嗰个一咧，一加六嘅七咧，就可以拣其他人石， 系嘛？ 咁上下啦，我都系嘅。如果我拣到一个六。唔知啊，唔知六定咁樣，我又可以揀其他女石嘅，係可以揀，唔係一要揀啊，唔可以揀自己個㗎嗰個嘅，咁上下啦，咁一扎色咧，幾得好彩啊！咁我啊扎七都七咯，唔七啦，咁我自己我又扎個八嘅，咁即係點樣玩法咧？喺度扎七扎一八，扎到九，咁一路扎落去嘅，係扎到你冇啦，唔中三次仲要。你唔中三次七八九，你都死撚咗佢啦。咁當然我哋朋友真係差唔多死撚咗咁滯。 我都冇乜點 中。你都冇點中嘅。 我條女都冇乜點中啊。 哇！我真係識魔啊！屌你老幾撚多七八九啊！屌你老母黐線，唔撚定七八九啊我。咁樣 我記得我一定冇錫過或者揸過你哋嗰兩條女。 係，佢都冇，我哋朋友都冇。但我就有揸過我朋友嗰、那個、就冇揸你嗰部。我其實本來諗住揸完呢、這個咧，揸完啊我朋友喺街隔離啫嘛，跟住揸你嗰、那個。咁我都冇機會揸你嗰、那個。咁跟住又輪住玩咯。所以我咪知道我哋朋友嗰件女 隊波係點嘅咯。 嗯， 即係嗱咁啊，我講個詳情啦，我係咁砸七八九啦。 嗯， 咁我錫佢梗係打茄輪啦。 嗯， 咁佢嗰條女砸中咗錫我咧，就錫下塊面就算㗎啦。 嗯， 咁我揸嘅，我都未揸過我條女嘅。 嗯， 坦白講，我未砸過個八嘅。即係我砸過個八咧，就唔知點解咩八咧，就揸人哋嗰條女啊。咁我揸咗我朋友嗰條女。咁，我就即係你點樣講咧？第一轉咁樣就我就冇得揸啦，係揸係錫隔離嗰個啫，同埋飲酒啫。咁跟住到我條女咧，喂玩得 high 喎，佢砸咗個八，摸啊，佢就唔係砸住條褲摸啊， 伸入去摸， 伸佢解咗我條褲頭帶先，係，我依條褲頭帶易解咯，唉、真係正啊，真係笨，其實笨撚窒，應該著 tracksuit， 係啦，應該著運動褲啦，唔緊要，好咗我條好解。咁咧，除撚咗我，即係解好曬，解咗我條喺新隻手，經過我底褲裏面揸落去。 哦， 哇！嗰陣時我哋已經飲咗神山褲啊。咁佢今日揸我屌你老尾，你都真係黐撚咗屎啦！我已經控制唔到自己啦。 老虎頭上啊，真係。 我真係控制唔到自己咧。我真係好撚奇怪啊。 嗯。 即係佢剝我嗰條皮帶嘅時候咧。 嗯。 蹬嗰隻褲已經俾啲反應你先啦。已經硬咗硬先啦。哇！即係你諗下，真係幾多 man 啊！佢一擦一伸隻手落去，影下半眼，一半眼嗰條嘢都唔短噶嘛，係咪先？都幾粗下噶，幾粗壯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佢話咁樣，佢望一望，哇！ 有料到， 咦？屌你老味，今餐飽啊！可能兩咁樣啦，唔知係咪啦 嚇？話唔少嘢。 咦？屌你老味見喎，咁啊 OK， 好。咁跟住咧，仲唔知再嚟咗幾彎啦？再砸一砸，我砸到要揸你哋兩。人哋嘅女啦，咁我又即係我唔知你哋點樣揸啦，咁咧可能咧你會就咁隔住件衫喺我外邊就揸算啦，我梗唔得係啦，因為嗰條女穿住一件 low cut 嚟㗎嘛， 哦 low cut 就梗係從上而下啦， 從上而下啦，你喺左仔先由下而上㗎啫，你對個政府咩？係咪先？我啲政府梗係從上而下㗎啦，我伸隻手落去，咁一話你伸落去。咁無謂隔住個胸圍啦，係咪先？我就伸曬隻手，又真係伸曬隻手，洗入去。咁啊揸啊，唔好啊，咦，都幾過我杯茶喎，攣啦攣啦，仲硬硬地添喎。好啊，咁就真係大撚鑊啦。攣到嘅手嗰個攣頭硬硬地，我哋個朋友 又唔去馬， 一係翻屋企交人。 唉， 咁啊冇嘢啦，咁算啦，咁啊可能佢嗰條女都。好多苦悶咋，因為我哋最後攞到酒店房就攞兩間咋嘛。張琼話攞兩間，咁邊個唔去呀、啊、咁樣啊，我話呢個囉，呢、這個唔去囉，呢、這個嘉文囉。嘩一 Q 都唔去、即係張琼都想過去。即係點解張琼會想過去呢？ 有錢分㗎嘛大佬。 除咗有錢分之外，其實呢啲咁嘅女仔、即係會出街嘅一個星期。其實咪五六日呢三日先有機會㗎嘛。玩下手。 玩下都係齋坐。 係啦，玩下星期五。唔會有星期日，唔會有，可能得星期六㗎咋。平時係齋坐或者係懶板凳添㗎。有個咁嘅機會。咁反而嗰條女冇，咁其實嗰條女幾失望。加上俾我揸過呢，揸到佢男左女右啊，左邊個乳頭眼呢，咁佢都屌你女真係心有餘悸㗎嘛，佢狠狠俾我哋嘅朋友寵銀㗎嘛。咁我哋嘅朋友唔肯寵銀，係先要交人。 你有冇抄牌 呢？我有抄牌啊，我見到。我見佢咁多可憐，我係冇抄你嗰件啫咩？你嗰件唔係我杯茶。玩完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個朋友都好嘅、我哋朋友咧都抽中咗錫女仔嘅。就錫佢自己條女啫、都係打茄輪啫嘛。喂，幾啊？當堂打茄輪咯、我啱啱講，我同呢個朋友玩，佢未見過打過茄輪。同嗰個朋友男我諗都未打過，揸波我見佢揸過啦。揸我朋友，我記得，我未見佢打過茄輪啊，終於見到。佢又冇得潛，冇烏龜潛啦嚇，冇得潛嗰條女啦。咁你都好似冇揸過。 我冇揸過，我錫又冇錫過，揸又冇揸，好慘。 全部唔中啊！ 係啊，全部唔中啊！ 淨係飲酒。 係咯，飲過酒咯。 咁你條女有冇中啊？ 好似中過錫我咯。 唉，真係嗱，咁黑啦！即係因為我嗰啲幾撚，我話我都不停 對你嗰個有啲興趣嘅啫，對佢嗰個都冇興趣。 咁我你聽我講埋之內咧，你近我增強你嘅興趣啦 ，OK？ 但當然有啲嘢有可能會潑一潑你眼水啦。可以玩得咁撚就開心， 宵夜宵你老母咩宵？我顶唔系，我系想食宵夜。 嗯， 我只老虎叫我咪咧特食， 仲饿。 喂，大佬啊，佢条女一伸只手入去，捋过咋？我都未捻停过啦，已经冲啊，一路系咁冲血啦。曾经有段时间去到顶胀捻咗啦，已经胀捻晒啦。屌你落去饮饮，喂食烧你条毛好咩烧？我顶唔顶就信啦。啊，加上嗰条女话唔使烧啦，唔烧仲好悭翻。 嗯， 咁跟住上酒店啦，系嘛？上酒店啊，跟住都系丽人嘢噶啦。我首先都要屙个屎先啦，啲神山虎吓咩噶嘛？佢另外轻射噶嘛？啊，即系可以讲啊，即系有啲人系唔射噶，好似系咪？ 我咪唔射咯。 啊，我有几个朋友都唔射嘅，但有啲朋友头痛嘅，有冇？ 冇， 你冇，咁我都冇嘅。咁其實咧，某程度好嘅，有呢啲咁嘅 effect 咧，有呢啲咁嘅副作用咧，就證明嗰只產品係對你有效。 嗯， 即係你係要照單全收噶嘛。 嗯， 你係想一邊有硬，又有啲冇呢啲副作用，其實冇可能嘅。 嗯 ，OK， 可能你有少少輕射，咁你就勁好多啦。 嗯， 所以咧，神山虎咧喺我嚟講好撚有效嘅。 嗯， 因為我一定射嘅，我一定射嘅。咁、有啲朋友可能會有少少頭痛，因為嗰陣咧血管擴張咗咧，你個腦嘅嗰啲血管咧，一向都係窄噶嘛，擴張咗你咪唔慣咪會痛咯，係、有少頭痛或者胃痛啦、有呢啲咁嘅反應咧，其實某程度即係嗰隻藥有效，你唔可以淨係要個好，佢個好處，一定要埋佢個唔好處。 嗯、 OK， 佢胃痛啊，可能會令你胃痛，令你輕瀉，或者令你手腳麻痛啊，或者少少頭痛啊，一定會有嘅、如果冇嘅話，其實如果呢三個症狀都冇咧，其實嗰隻神山虎對你應該係冇乜效，冇乜效。咁當然啦，可能佢咗個有好處嘅，好瞓啦。 嗯， 好瞓嘅位 都冇 啊，你都我有朋友就有啦、即係有曬呢啲咁嘅嘢咧，你就可能會有啲會對你好有效啦。咁、如果譬如有曬所有症狀嘅啊，冇症狀咁呢只嘢啱就啪你就啪啪聲啦。 嗯 ，OK， 又好咗啲買三比十盒嗰啲咧，我明噶，有撚曬啊嘛，又胃痛啦，啊又輕瀉啦，又頭痛啦，又手痛啦，你有。又乜撚嘢囉，嘩屌你咁咪咪30盒囉。30盒囉。對於就有效大佬。咁、其實就係咁咁簡單㗎啫。咁因為對我有效㗎嘛。咁係我眼出蛇板囉。好咁佢咁唔緊要囉，咁快去酒店啦，即係一定擺個堆先啦，啪即放晒嗰啲魚毒啊魚血啊啲排毒美顏㗎嘛。美條遮牙啊。咁、好啦，咁當然啦，咁去完之後順便沖涼啦，廢撚事，要一齊沖啦，順便沖涼啦。咁沖咗涼，咁啊攤喺張床嗰度等啊，大埔等柒啦。咁啊到條女沖，咁啊條女沖完啦，咁啊嚟跟住瞓喺我隔離啦。咁啊老虎下都唔使講啦，係咪先？梗係即係向個挖掘㗎啦，即係沙中線咁㗎啦，你睇下咪沉降先咁就挖掘㗎啦，咁挖落去 滲水喎、 嘩屌你啦，即係落雨沙中線啊，或者呢暴雨沙中線啊、 okay. 真係㗎，你諗下19歲㗎大佬，呢啲反應真係砰砰聲啦、嘩係啲即係要停止挖掘啦，即係好似連沙中線咁喂停呀、屌你囉，咁之後沉降仆街，喂你停止就唔好再挖啦，再挖屌你囉、好啦真係水浸水土流失，係濕到你唔撚擦信喎，即係我都唔係未見過啲濕嘅女仔㗎啦，喂呢、這個真係其實真係十名之內，我都覺得嘩真係屌你囉，咁喂 乜撚嘢玩到潮吹喎，真 係咁我唔知係咪潮吹，真係濕到嚇鳩死你，咁都唔使講啦，即係拎個袋出嚟啦，唔好係怕0.00咩，佢都唔肯啦，係咪先？一袋落去咁插，嘩濕，因為濕潤啊，即係有神山虎都唔會幫到你個時間好撚耐㗎咋。咁都有一段時間嘅，我都唔係啲幾秒鐘嘅人啊，都唔係十幾秒鐘嘅人啊，都唔係幾分鐘嘅人啦、啊，咁都有一段時間啦、啊，嘩一泄如注，但係咁跟住又摸下佢啲身材啦，喂！零肥啊，基本上咁啊，當然對燈就平啲啦、但係好反應喎、24小時都硬嘅，即係唔係啦，即係你講摸佢咪硬囉，點又硬喎，好撚過癮喎，玩粒的都玩都可以玩一段時間喎，咁大概診完呢 feel， 我好滿足啦，先聽，咁啊瞓啦， 大概唔知幾多點嘅人，唔好問我嘅，唔好食啦。神山虎又嚟， 嗯， 咁跟住咪伸隻手埋去攣下粒的先啦， 嗯，又 硬喎，可能唔硬嘅嚇，開頭好咧細粒嘅啫，攣下咦大粒又硬喎，好咧過啦，跟住即係你抄醒咗佢啦，即係真係抄醒佢， 嗯， 因為佢係條沙中線嚟噶嘛，話聲你聽，佢嗰條線係咪唔係生命線，係條沙中線， 嗯， 哇，咦，沉降兼有水啊，係咁漏水啊，咁抄到濕曬。跟住，因為我個袋其實擺咗喺，即係我點樣？我會擺個袋喺個 枕頭 下邊啫嘛。咁啊抄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唔係望住抄咁啊，伸隻手後邊抄，抄唔到啊，揾唔到。點，知佢條女佢啊嗰條女自己攞個袋出嚟，佢自己私人嘅。哇！你等唔切啦，你等唔切啦。喂，即係點解等唔切？後生啊嘛，佢咪想屌閪咯？即係可能第一 Q。OK 啦，因為你知唔係我本事，即係老虎本事啊嘛，隻老虎本事，搞得佢開心心，佢咪自己搶姜嗰條咧，曉搶姜喎，跟住幫我粒喎，當然第一得佢睇，可能經驗尚淺啦，19歲，當然係帶錯啦，要反翻轉頭再帶過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好喎、啊，又都唔係好早嘅啫，因為可能過今幾個鐘頭嘅，咁又蠢咯、啊，因為嗰陣。射咗一次，咁呢次梗係哇 啲啦， 即係耐啲啦。因為平時咧，如果太即係咁短嘅話咧，呢一 Q 就應該係半 Q 嚟嘅啫。 嗯， 唔係啊，真係唔係水多真係唔係，砰砰聲啊！即係聽咁多人當然係會耐咗啲。咁最唔好就有一樣嘢係佢個缺點，就好撚死語嘅。 哦， 即係唔撚嗌嘅，咁就算噶啦。 嗯 啊，即係叫床聲嗰啲就，即係想聽 Surround 3嗰啲咧，啊杜比嗰啲你啊應該，唉算啦， 失望啦 。但係如果你話要一摸落去，哇沉降嘅兼流水嘅話，咪就係呢度已經值回票價㗎啦。咁跟住平拎白藍咁跟住，咪又砌完啦，砌完之後咁跟住， 咁有冇擔過啊？ 冇啦，19歲，識條毛咩？ 張強應該教下佢啦，呢啲嘢。 哎呀，又唔係責任，又唔係愛，無謂啦，係咪先？啊，咁當然啦，咁呢件女佢叫19歲，就可能會啊，佢個名叫思琪啦，我叫做嚇、啊，姓都係姓嗰個姓嘅， 都係姓你。 費事講啦，費喺度傳咗啦嚇，咁叫思琪啦。咁我嗌佢阿 嘅 思琪姐啦，思琪姐 都唔同嗰個思琪， 阿嘅思琪姐啦，梗係啦，咁唔係嗰個思琪咧靚好咁多啦，係咪先？ 唔係我意思，即係唔係嗰個寫法啊，唔係你思琪嗰個寫法啊， 係嗰個寫法 ，exactly 嗰個寫法 ，exactly 嗰個寫法啊，大佬真係唔知咩人睇人而睇咩撚嘢，唔想知啊，嗰啲 呢個唔係法庭， 呢個唔係法庭，溏心風暴咁啊，屌你，咁啊阿思琪啦咁樣啊，咁啊咁啊，唔知大概好討論早走喎。咁8點鐘到未夠到啊！我其實我都唔知時間啊，因為我望過隻錶， 哦、即係執多啲啦。 啊，咁兩劑算啦、嗯。其實根本可以執多劑。如果譬如佢10點鐘先走咯，我一定可以執多劑。因為佢而家係喊走，佢喊走都其實都可以嘅。喂，最後我走啦。診唔診啊？佢有啲咁嘅意思嘅。咁屌，啱啱瞓到朦朦朧朧咁，屌你點？點啫？點啫？咁咪唔撚啦！跟住咪揞錢2500，咁咪俾佢咁咪數唔走咯。咁樣走嗰時候咧，我就即刻微信發個一嚿數紅包俾佢咯。咁啊 total 2600。咁啊 OK 嘅，咁我玩得都火係滿意。我諗係你，即係我覺得喺三個嚟講，我都算正噶啦。即係起碼19財啊嘛，大佬。19財喎、啊，所以嗱，即係下次嗰啲你真係可以試下。當然啦，佢做咗，如果佢仲喺度做啦，因為我成日覺得佢即係可能抌低書包冇耐，或者可能真係 part time 到唔 part time 嗰啲啦，係咪先？咁可能下次佢又未必喺度啦。 已經冇翻工。 但如果喺度嘅話，佢可能經過呢一個月嘅磨練，就已經可能 冇咁多水啦。 冇咁多水啦。啊，亦都可能冇咁嘅招呼啦，啊，亦都冇咁温柔啦，可能已經唔敏感啦，咪唔出奇嘅。所以有時咧，即係點解我成日講你搞同我搞會唔同咧？就是、可能時間過咗一個禮拜就已經可能唔同。咁可能係咁啦。咁啊 ，OK 啦，咁啊照舊啦，網友。 一蚊集啦，系嘛？ 嗯， 神山府几多照买啦？啊，仲要讲讲， 嗯， 解酒丸咧咁样，我都卖紧嘅， 嗯， 卖紧嘅。如果网友要咧，但系咧有时咧我就冇乜货，缺货嘅，因为其实都几紧张噶，唔知点解，因为尤其是我唔系铺头咧，我攞货系几困难啊。 哦， 吓咁样，我每次都要可能即系要买晒我啲解酒丸，我先会再入货，因为我唔想囤积太多喺度， 吓。 咁可能如果我又要買呢，咁可能咁啱預咗我冇貨呢，咁我就可能你我又要等一段時間 ,ok? 咁放心，一定會一定有貨俾你嘅，如果冇貨我一定會退錢嘅 ,ok? 咁， 嗯， 你就可以放心嘅。咁神山府都係啦，咁大家嘅支持啦，咁，嗯， 一蚊集啦。 一蚊集啦當然啦。係，我係覺得你俾一蚊就夠㗎啦。當然你俾多啲我都冇所謂嘅，咁，啊點下贊啦，好心。OK， 主一個主持人其實真係講任何嘢，我寫個屌字內啊，你哋都應該係咁贊啊，你俾啲 energy 我啦。咁， 嗯， 我都係躁鬱症啊，屌你老味，喂，好 lonely 嘅，屌你老味冇。喂，屌我啲邊嘢冇賺嘅喎，大佬。 講嘅冇聽嘅屌。 哇，咪又屌你啲窮，咩草骨症，搶口袋冇袋門口點算？唔好啦，唔好咁樣孤寒啦。屌你老母，錢都唔撚柒俾佢，點賺都唔撚俾佢，你死撚咗佢啦！你哋乜嘢？我照食一餐多， 俾個禮唔使成本嘅。 係咯，照食一餐多，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